据南朝鲜媒体报道，第23次泛国民行动4月29号在首尔的光华门广场举行。本次行动由争取朴槿惠政府下台紧急国民行动主办，有市民、社会、宗教和青年学生等各阶层团体成员和市民等5万多名群众参加。行动开始之前，各阶层群众在广场及其周边举行预先集会，表示要求当局查明岁月后惨祸真相、处罚责任人和提高工资等。之后举行了烛光集会，集会上争取朴槿惠政府下台紧急国民行动发表了财阀体制、情报院和检察等公安统治机构、政治和选举制度、就业、劳动基本权利、社会福祉、南北关系、教育的公正性和言论自由等十个领域的100项改革、增强、保障要求方案。集会结束后，参加者朝着总理公馆和美国大使馆举行了游行。在总理公馆前，游行者表示强烈要求当局撤销萨德部署。